正吉，会稽人也，以祖武从军，朔出西域，游世为郎。即为人强直，习外国事。自张骞通西域，李广利征伐之后，出至校尉，屯田渠犁，至宣帝时，即以侍郎田渠犁击鼓，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，迁魏司马，使户善善以西南道。神阙中，匈奴乖乱，日逐王先行禅欲降汉，使人与吉相闻，即发渠犁秋辞诸国50,000人迎日逐王，口12,000人，小王将12人随即至河曲，颇有王者，即追斩之，遂将义京师，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。即既破车师，降日逐，威震西域，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，故号都护。都护之志自即始焉。上加其功效，乃下诏曰：都护西域既都尉正吉，抚寻外蛮，宣明威信，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，击破车师兜兹城，功效茂著。其封吉为安远侯，食邑千户。吉于是终西域而立幕府，至乌垒城，镇抚诸国，诸伐怀吉之。汉之号令版西域矣，始自张骞而成于正吉，与在西域传。吉薨，谥曰缪侯，子光嗣，薨无子，国除。元始中，录功臣不以罪爵者，封及曾孙勇为安远侯。